我上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大家真的很用心，很用心的在听我唱每一首歌。就是在这三十年，我觉得我过得非常开心。我知道大家爱我，有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工作，我就是怕我不工作我就看不到你们，你知道吗？也希望现在跟你们有一个约定，过去的三十年可能你们只占据了大概十年二十年，但是未来的三十年，我希望现场的所有朋友，你们都能够你们都能够陪我一起过，谢谢。这首歌送给你们，用心的听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。